上你的眼睛，让我猜猜你是谁。最美丽的伤痕就是没有你的名字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故意在等你。